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年北京交管部门将围绕本市王府井、崇文门、西单等203处交通堵点、乱点治理工作，重点对路口乱行、路侧乱停、交通标志设施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现代交通文明意识。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市交管部门根据交通运行数据和高德地图的数据分析指出，本周起市区的交通拥堵会逐步增加，预计周五拥堵情况会达到本周最高峰，特别是当日晚的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公布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要对餐饮服务提供者实地进行审查以及实名登记，提供网络餐饮服务必须有实体店铺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将处最低50,000元罚款。记者通过新发地市场价格系统查询到，2016年年初大蒜批发价为$4.95，目前大蒜的批发价为$7.7。通过价格曲线可以看出，大蒜价格从去年年初至今一直在攀升。据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大蒜全年批发均价为$5.5，同比涨88.6%，比2010年历史高位涨22.9%。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常常在改变，令我心酸。月亮似在云内说，莫怨路长路短。常常在心里怨命运，命运却无言。人的出生本非自愿，一生有苦有甜，无意快乐难获得，但偶尔亦有发现。自愿叹息解不去困倦，没法可到达世外桃源，仍然去尽身边凄怨凄酸。人生百态，哪怕只想看到快乐面，愿意真爱做快乐全愿，又有你倾出心里未共事。道路似是无限远，幻梦同是无限短，真的想可以免，今天走的一段，不管我多不愿，明日际遇，谁人可以预作拣选？何必抱怨，要将真心去伪善，没法可到达世外桃源。愿去尽身边凄怨凄酸，何必抱怨？ 世间根本永不会尽是，愿献出那热爱一点点，仍然愿增加一点暖去伸舒，何必抱怨，要尽真心去伪善，活佛可到达世爱抱怨，仍然推进神的凄怨凄酸，何必抱怨，世间根本永不会尽是，愿献出那热爱一点点，仍然愿增加一点暖去伸舒。 经常听到很多夫妻说两人现在无法交流，一张口就要吵架，甚至很多人下班后都不想回家，家里充满了戾气，对方整日的抱怨唠叨，听不到一句暖心的安慰的，长期冷漠下的僵持，连孩子都对自己横眉冷眼，心总是凉的，更没有想说话的欲望了。其实如果把抱怨换成安慰，把唠叨换成关心，把不满换成温柔，想必会好很多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陪你听歌，来自于梁咏琪，有时候。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去，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爱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却想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

清晨，回首竟还有点余温，心疼我曾深深爱过的人，今夜睡得安不安稳。相信爱人就要爱到灵魂，我不管你给的不完整，就算约定也听进传闻，女人的直觉很真，落不到最后还是会等，拥抱不见得拥有，牵手到终于放手，爱不爱你都会有理由，我不想再偷勉强的温柔，至少在伤透了心以后，生命不会因此而掏空，拥抱不见得拥有，开口都说骗借口，说爱我你却更爱自由，谈什么永久，你心已出走，我应该学会见好就收。 两颗心又怎么能相通，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算了吧，好吧，为何还要留恋梦中，算了吧，好吗，人生终究还是一场空，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

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那苍凉的胸膛，黄色依恋。满园的花儿醉，风 瞬间就能驱散黑夜的孤单，有些微凉的海岸，一只安静的沙滩，海风吹散了你的身影，无奈寂寞却依然，阳光掠过记忆中的脸，晶莹的泪光，那一刻我只想轻轻吻着你微微泛红的眼眶，一个人的海岸，无声哭泣的沙滩，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有你的温暖，只想永远唱着这旋律，唱给那远方的你，我会让你看到我一直坚定，一直在这里。

从2017年2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北京将对全市及外部的国一国二车实行限行措施，工作日禁止在五环路不含五环路以内区域道路行驶，违规将受到罚款100元的处罚，每4小时记罚一次。有媒体称，我国共享单车服务正在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引进了智能手机结算系统，这使得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为低廉的价格。中国曾经被称为自行车王国，作为一种简便的出行手段，自行车似有卷土重来之势。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世界如此宽，距离总是让我们无法坦白，闭上眼睛总有一些面孔，一些片段浮在心上，寂寞也如此快，世界如此忙，忙得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断，赢了所有，失去最初的梦，最爱的人，最好时光，一切不能重来。上眼睛总有一些面孔，一些片段浮在心上，寂寞也如此快，世界如此忙，忙得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断，赢了所有，最初的梦，最爱的人，最好时光，一切不能重来，靠近你就在今晚，感受彼此心中温暖， 让彼此遗憾。 有些人在外面不爱说话，除了性格所致，大多是因为外面的世界让他经历过深深的失望，心生厌倦和胆怯，学会了避免无谓的消耗与敷衍，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自保，因为缄默在处事里自有一种力道。然而这些人一旦爱人在身边，可能就变了一副模样。我想家却是一个能卸下面具的地方，无论肉身与世界怎样敌对抗衡过，但内心的柔软只在家人面前展示。好好爱你身边的人，他会给你最温暖的陪伴。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许茹芸《此时快乐的代价》。 什么快乐？关。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

最美好的爱情并非完美无憾，而是陪在你身边，待双染白发，看细水长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人们都说相爱容易，相守很难，用心陪伴才是最可靠的表白。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有了难以割舍的牵绊。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